正在我国访问的以主体连带的日朝友好代表团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呈现了花篮。花篮是支持朝鲜自主和平统一松本市民会副会长、代表团团长小岩景龙8月1号交给我国有关部门干部的。